掉的糖胶，我要对你大声劝告，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，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，两个人走一走，管他南北西东，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，沙滩沙滩沙滩沙滩，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，说好不好，你说好不好，两个人走一走，管他南北西东，说好不好， 吃什么呢？早餐要吃什么呢？你会不会直接剥开一个粽子就说嗯，今天端午节吃粽子吧？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糯米吃多了不容易消化，而粽子和茶是最佳搭配哦。 只想这心花不

夜早餐，让您也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不知道关于端午节的习俗，你知道多少？可能你会说赛龙舟啊，喝雄黄酒啊，撒生石灰啊之类的。你有听说过艾蒿玄门、香草水沐浴之类的吗？这些端午习俗，你传承下去了吗？很多小伙伴呢吃粽子的时候呢，不管是冷的热的都吃，但要注意的是粽子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哦。糯米加热之后呢，支链淀粉会糊化，有利于被消化酶分解，更容易消化。一旦冷却的话呢，淀粉会老化回生，分子间凝固加强，就不容易被消化了。所以粽子一定要趁热吃哦。 去使我怀旧事，明月朗相对于你父母亲，爱心有善将碧月，怀念怎不比莫今？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？遥老远碧海是我心。父母亲，爱心有善将碧月。 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心，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，明月落相对念母亲，爱心又善将碧月怀念，怎不被莫禁，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，遥路远碧海是我心，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亲恩应该报，应该是最孝道，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，轻弹曲韵梦心，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， 都说南甜北咸，为什么粽子反而是南咸北甜呢？你是甜派的还是咸派的？甜好还是咸好呢？个人口味并不重要，决定你自己口味的其实是历史的进程。这个进程至少从唐代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就已经开始了。南咸北甜是有历史根据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你喜欢吃甜的粽子还是咸的粽子呢？ 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，孤单好像充满宇宙，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，回头你怎么消失了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，不停地走，挥霍着自由，多远才是出口，多久才到尽头，送你情歌两三首，就算我什么都没有，如果爱要远走，让它带给你自由，我宁愿停留，送你情歌三首，写下你的温柔，分开时候无需泪流，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，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，你